其實是不是那個家庭污染的問題都很嚴重呢？ 其實我都覺得都嚴重的，一般民生的污染都有翻咁上下嘅力度喺度咯，我相信係啊。 咁啊，陳生點睇啊？ 我覺得而家咧香港咧係比較落後啲啊，啲人咧就係特登用啲唔環保嘅嘢去做一啲自己認為所謂環保嘅嘢。咁啊嗱，舉少少例啦，我好簡單嘅啫。譬如好似飲管咁樣，咁啲飲管咧就喺唔知幾多年前啦，咁啊有支飲管就插咗落只海龜嗰個鼻嗰度。咁呢一張圖片呢個咁嘅視頻咧，就轉發咗幾百萬次。咁之後咧，就個個都認為係飲管係令到只海龜係咁樣啦，咁啊唔環保啦，將啲飲管啊抌咗落海啊咁樣啦，或者係飲管係有問題啦。其實就根本就係全個世界咁大，得一支飲管就得一隻海龜就整到。咁跟住咧，就以後所有飲管咧都話要禁止用，或者係勸喻人哋唔好用飲管。咁唔好用飲管之後咧，佢哋就會點做咧？佢哋就會做不鏽鋼啦，玻璃啦，咁咧又或者係用一啲咁嘅竹啦，咁啊嗰啲甘蔗啊、大米啊、海藻啊、紙啊、膠啊咁樣，咁佢點做咧？嗱，不鏽鋼佢做出嚟一支飲管個成本咧就大約50至100，咁啊玻璃飲管仲貴，又容易爛，危險，竹咧又要鋸啲竹攞出嚟做，又會發毛，玻璃又容易爛，不鏽鋼又會結構。咁仲有佢不鏽鋼又好，乜嘢都好啦。咁佢基本上仲要係用個包裝紙包裝，咁跟住用個刷嚟刷乾淨，又要嘥水清潔劑，用一段時間又係會污染。而佢做嗰時已經係非常之非常之唔環保。其實一支飲管係真係一個先都唔使，或者係真係零點幾個先。咁只要好簡單，如果你覺得咁環保，要洗翻乾淨啲嗰啲咁嘅不鏽鋼啊、玻璃啊、竹啊，或者係用嗰啲甘蔗啊、大米嗰啲，或者話可以分解，咁點解唔乾脆你做啲飲管可以分解呢？你做個飲管分解就已經解決曬啦。或者你簡單啲講，餐廳或者係而家喺個日常生活裏面，點解啲人話會將啲飲管抌落海呢？我真係唔明。咁亦都係冇嘅，佢係咁啱一隻海龜插咗落去就無限量放大幾百萬次、幾百萬倍。咁其實而家咧簡單啲，如果你真係環保，你可以飲完嘢咪將啲飲管沖翻水攞翻屋企，下次帶去用咯。咁如果不鏽鋼咁樣，試過有啲朋友不鏽鋼去到餐廳度飲完之後埋完單走啦，哎呀唔記得咗攞支飲管喎，因為嗰支不鏽鋼飲管成100蚊嘅喎，跟住咧就要搭車啊，又要去問啊，嘥收官龍洞走去攞翻支飲管。咁啲飲管咧用下用下，其實都會結構嘅，都會係唔衞生嘅嚇。咁我覺得就比較麻煩啦。玻璃又係用下會爛嘅，竹又會發毛，其他嗰啲塑膠啊、海藻嗰啲都係唔實際嘅，非常之唔環保嘅嘢嘅人攞去研發嗱。例如好簡單，有間大學咁啊研究咗就話攞獎嘅，咁啊將啲一張紙啊摺條飲管出嚟，其實就唔實際嘅，我買翻嚟唔實際嘅。咁你紙唔使錢咩？仲更加唔環保啦。咁又要包裝，又要推廣，又要去儲存。其實一個而家真係零點幾個先嘅飲管，其實加啲可以分解嘅嘅材料落去，就已經有咗佢分解咯。我覺得係咁嗱，例如仲有飲管之外，仲係膠袋，膠袋都係啊，膠袋其實係可以分解嘅。點解呢？我哋而家日常生活中咧，你有時攞下幾年前啊，咁個膠袋幾年前擺喺度，個膠袋就碎咗啦。咁其實啲人就話個膠袋又話100年唔會分解，200年唔會分解，我真係唔明啊！佢有咩數據證實支持話100年唔分解，200年唔分解？其實就冇呢件咁嘅事。一個普通膠袋幾年都分解咗，自己脆嘅。好啦，咁而家咧出咗一啲咧，好多膠袋製造商咧都已經係落一啲咁嘅一個分解劑落去嘅，咁其實個膠袋自動會分解嘅。咁其實你監察啲人分解膠袋做出嚟，或者你再唔係五年，你咪將個膠袋寫住個製造日期，五年就會分解嘅啦。你唔好攞去用超過五年咯，就咁簡單。因為咧而家咧去到咁嘅超級市場啊，或者去到啲地方，成日話收5毫子，啲5毫子以前就話政府代政府收，後期依家邊個代邊個收，冇人監察嘅，到而家為止冇。好啦，嗰陣時啱啱出嚟咧，就去捉蛇啦，放蛇問你攞膠袋，你俾佢，點知佢就捉蛇，咁咪罰你錢。咁啊好啦，你再講嗰陣時仲得意，就話超級市場冇窿嗰啲咧就任用，有個手抽嗰啲咧就係膠袋啦，收5毫子。冇個手抽咧就任用， 即係冇窿嗰啲，即係話係譬如嗰啲裝啲凍嘢咯， 係啦， 嗰啲雪藏嘢嗰啲。 咁點知啲人咧後期咧就好多將啲 膠袋整到冇窿，冇個手抽，咁啊唔使錢咯。好啦，另外好似好多嘢特登嘅，嗰啲廁紙又好，好多都係特登打個膠袋俾你，冇膠袋佢笠個膠袋俾你，笠完個膠袋之後就打咗兩個窿。咁呢個咧就當係嗰件物品嘅一部分，所以又係膠袋咪用多咗咯。其實仲更加離譜，即係而家啲人咧，我覺得好奇怪，因為飲管啦、膠袋啦，其實我覺得係用啲好唔環保嘅嘢去做一啲自己認為環保嘅嘢，其實好簡單。 但會唔會係陳生會係其實而家呢個環保節能咧，同埋唔環咁唔環保咧，係好涉及到嗰個現在啲人嘅生活方式嘅問題。即係話唔係嗰件用品點樣處理，而係個生活方式嘅問題。譬如話，我而家通常用見得最多啦，就話發覺你現在冇人用手巾仔嘅，個個都用紙巾嘅。 係啊， 咁你紙巾你不停咁用紙巾係好唔環保嘅。你如果用手巾仔，啲人唔想洗啊。你用問題手洗緊手，用手巾仔咪環保好多咯。你唔用手巾仔，同埋嗰啲仲有啲飯盒咁樣，好多好啲啊。好多唔環保嘢就叫做我哋叫做一次性嘅用品啊，用完即掉，用完即掉，其實嗰啲就好唔環保。 係啊，佢哋後期嗰啲膠袋咧就做啲嗰啲不織布啊，不織布仲更加唔環保。咁啊順便就攞出嚟，咁啊用舊咗，用污糟咗，咁你洗又係用清潔劑，你唔洗佢又唔會再用，又惹細菌。其實咧膠袋咧係本世紀最偉大嘅發明，你只要可以落一啲分解劑落去，或者做到佢可以分解，咁啊監察佢。其實一個膠袋咧，我就問過好多業內膠袋嗰啲，只係成本貴10% 至20%。咁即係一個膠袋一毫子，只要一毫子加多兩個先一個先，佢就已經可以分解噶啦。咁啊咁簡單，你再唔係你咪好似賣廣告咁喺個膠袋出面印住嗰個製造日期咯，話到明括弧5年分解、3年分解、10年分解，其實任你落幾多嗰啲分解劑落去嘅。咁呢個咧就係業內膠袋嗰啲講嘅。咁但係冇計啊，咁佢哋而家要做出嚟要揾錢啊嘛。咁五毫子呃嚟呃去，我唔知邊個呃邊個落袋，而家就唔知邊個落袋啦。以前政府收嘅，跟住放蛇嚇，我啲朋友都俾佢放蛇捉咗去啦。 咁仲有好多陳生，其實係咪而家好多家居電器都好消耗能源，係變咗係一個好唔環保嘅一個 而家咁樣啦，講啦， 即 係 洗衣機啊、雪櫃啊、冷氣機啊，全部都其實係咪？譬如我哋好少嘅都唔係咁普及，譬如話冇人用依個LED 燈喎。空袋都有燈膽嗰啲喎，其實 LED 燈係咪好慳電咧 ？LED 燈係慳電，係呢個係真嘅。 係亦都可以個壽命長好多。 咁以前咧 ，LED 燈啱啱出嗰陣時咧，其實咧就係因為佢哋業內咧就要一齊，又係利益集團啦，一齊要將啲 LED 賣得貴，就唔準賣得平，係唔準。咁而家咧就開始，而家耐咗啦，已經用咗20多年啦，就開始個個都鬥平。咁而家啲 LED 燈係好平，咁但係好可惜，好多政府機構唔用 LED， 學校到而家。到而家都係唔俾用 LED， 就唔俾用，係唔參，即係建議啲人係唔俾用嘅。咁好多課室，點解課室最多光管嘅啦，最多照明嘅啦，人哋要讀書，咁佢咧就話啲光管係唔點樣唔合格啊，又話個 LED 咩嘢唔好啊，會震動啊， 光譜問題 係啦。咁其實咧就依啲可以解決嘅，咁佢就唔解決，咁佢就索性咧就學校課室到而家都唔俾用，都唔俾用，我又唔知點解啊。同埋咧而家咧好興講開電器，咁啊講。而家電器咧係好多時講話變頻，咁其實變頻咧頻咧就唔係頻率個頻，頻係貧窮嗰個頻啦。因為咧我哋係業內嘅，我哋知道變頻咧真係慳電係呢個事實，但係慳電嘅程度咧真係10% 左右。咁算唔算慳我就唔敢講啦。但係你使用不當一模一樣，其實冷氣機又好，其他咩洗衣機、雪櫃，佢話變頻慳嘅程度唔係慳咁多，真係唔係慳咁多。嗱點解咧？我俾你計個數啦，好簡單。哇！我呢部機好耐㗎啦，10多年機啦。我哋而家要換部變頻冷氣，其實基本上你換一部定頻冷氣新嘅，就已經慳咗一半電㗎啦。咁你就換部變頻冷氣。咁又係慳一半電，你就以為個變頻冷氣就幫咗你慳電，其實唔係，其實你個冷氣舊咗好嘥電啫，就唔係變頻冷氣幫咗你慳電。變頻冷氣咧，我哋計過係真係慳10% 左右嘅電費，呢個真嘅。但係佢個成本價貴咗好多，咁貴咗好多都算啦。但係而家業內咧就通常咧就變頻冷氣咧容易壞，其實係咪真容易壞咧？咁樣講啦，有目的咧就容易壞嘅，即係好多人有目的去壞嘅。咁而家仲有，如果講少少，講多少少啦，可能都講多咗噶啦。咁咧就話嗰啲人咧好中意壞咗就嗌總代理，總代理以前請嘅人咧就揸辣雞嘅， 辣雞你都知啊，飛哥知唔知咩辣雞啊？辣完柱粒嗰啲嘅辣雞啊，焊石啊嚇。咁以前揸辣雞揸焊石揸個電錶嘅，揸個他錶。而家啲人咧就唔係揸呢樣嘢，而家咧乜都唔揸。咁咧點樣咧？去到咧就叫做換件員，去到有理冇理，因為咧佢哋嗰啲冷氣機又好，電器都好多有曲噶。佢撳出嚟咧就話哦，原來係 L 一係代表咩 ，L 二代表咩 ，L 三代表乜嘢。咁佢有理冇理，識又好，唔識又好。佢咧一定首先十幾廿個插，但係一定唔會插錯，因為咧佢三隻腳、四隻腳、五隻腳、十隻腳，咁你唔會插錯，同埋有方向嘅、有大細、有顏色嘅，你唔會插錯。即係佢哋而家請嗰啲就叫換件員，有理冇理就換咗個零件，換咗線路板，咁咧就變咗咁多電子垃圾製造出嚟咧，嗰啲就抌得。其實咧以前咧我哋嗰代，咁咧嗰啲原子粒咧就換粒魚啫，嗰原子粒咧一毫子兩毫子，揸個辣雞辣落去就搞掂。咁但係而家呢啲係。而家業內嗰啲咧係冇技術嘅啦，係換件員，由頭到尾，由大到細，全部換件，去到有你冇就換件，有冇壞都好，換咗件件，嗰件件你俾錢嘅，嗰件件成本可能十蚊八蚊，但係佢又收你一千幾百，嗰、那個零件，另一千幾百檢查費再另外加六百八百一千，其實佢哋製造出嚟嗰件零件咧，基本上有用就變咗抌咗佢，係真係係咪真係唔襟咧？就其實可以維修嘅。 但係除咗個冷氣機嘅問題啊，陳生。會唔會其實仲係頭先我講到個生活模式嘅問題？會唔會而家啲人即係話用冷氣啊，都係太過損耗嘅能源咧？譬如話，我見到啲商場啊、好多屋苑啊，嗰啲都係冷氣開得太凍嘅，其實好唔環保係嘛？ 係㗎，係嘛？不過咧，我又咁樣講啦，其實呢個政府都有少少責任㗎。咁其實咧，佢哋可以叫啲人唔好喺咁凍嘅冷氣啦。咁我開到冷氣好似雪，好似講真啦， 雪房咁樣， 雪房好似暖房咁啊。咁仲有佢哋而家咧，好興咧就教人哋開25.5度。咁我就係大大聲講，我係業內嘅。咁我係艇仔嗰個做，以前係企人邊嗰個做冷氣個做，而家就艇仔個做，我係製造冷氣嗰個做。咁其實25.5度咧。係全香港都揾唔到一部機器25.5嘅，你一係就24，一係就25，一係26。嚇，你叫人哋開25度、25、26啊，你叫人開25.5，我真係唔明。其實呢啲咧就係咪有型啲咧？我真係唔明點解係咪啲有啲政府 係咪應該啊？陳生係咪應該個冷氣嘅温度其實係同個室外嘅温度相差5度已經夠㗎啦？ 可以咁樣講啦。 你譬如出面32度，咁你問題加5度，27度都 OK 噶啦，已經。 又咁樣講啦，佢譬如咧，你開冷氣嗰時咧，佢會散熱噶，咁個熱咧就會散咧就散，唔會話散去隔離嗰區噶嘛。咁啊散熱梗係散翻你附近噶啦，咁散翻你屋頂啊，或者翻你隔離左右。咁你熱咧就變咗環境又熱咗啦。 係。 咁咧就越熱咧就係越嘥電。 即人人開冷氣，你唔開冷氣就大劑啊！ 係 啦。人哋啲熱散過曬嚟。 唔係啲人咧，而家習慣咗咧，其實習慣咗開。冷氣咧冇教育啊，應該係教佢哋咧開24度、25度咧就 OK 嘅瞓覺。但係啲人咧有理冇理，一二三就撳到最低。嗱，有16就撳16，有18撳18嚇。如果有14，佢撳14嘅。 好似話多一度咧就損害能源，即係損耗能源多成 10%。 多一度咧就多50%嘅啦，耗電量。 係啲50%耗電啊，咁犀利。 係啊，所以咧就習慣唔使開咁多。其實咧嗱，冇冷氣日都我都覺得係有用嘅。試過咧。冇冷氣日，其實個温度咧係可以。 唔係聽講好似啊陳生好似話咧，你熄咗個冷氣機咧，那個温度有大概成半個鐘頭都係維持不變喎，即係可以能夠話臨出門前嗰半個鐘頭就可以熄定冷氣機喎。 可以咁樣講啦，呢個啱㗎。咁你因為佢仲有啲餘温喺度， 餘温啊，佢冇咁快變啊，有半個鐘頭走盞嘅，所以你如果要環保嘅話咧，你就未出門口前。30分鐘你可以熄定冷氣機。 這個可以咁講。咁但係其實而家咧，仲有啲冷氣咧係簡單啲講，冷氣咧其實有好多個渠道嚟做冷氣，例如行雪種啦，有時行冰水啦。嗱，商場嗰啲咧，或者一啲工商大廈嗰啲就行冰水嘅。冰水我哋叫做黐乸啦。咁其實呢個行冰水呢個效能係高過行雪種好多。咁啊好奇怪。講少少秘密啦。咁啊喺其他國家咧裝冷氣咧。漏雪中的機會咧係幾個 percent 嘅啫，係幾 percent？ 香港裝冷氣咧，漏雪中的機會係50% 至到70%。 咁落後啊！ 嚇，咁真漏假漏咧，其實大家心照啦。咁香港漏雪中嘅情況，其實有時有啲啲市民或者師奶咧，就要教育一下。喂，師傅，我部冷氣唔凍喎，你嚟同我加多啲雪種啊！冇加多啲呢件事嘅，雪種只有啱啱好係幾多就幾多，個劑量係幾多？ 我哋通常認識以為就喂唔夠雪種，加多啲啊！ 其實就污糟嘅啫。咁佢嚟到咧，基本上就污糟，咁佢幫你洗乾淨、清潔乾淨就得㗎啦。咁但係幫你洗乾淨、清潔乾淨，佢會答一句：啊咩太啊師奶啊，你部機 你加雪種 好唔好啊？咁你千祈要話好喎、啊。 咁如果你話唔好嘅咧，佢一定會同你放噶啦。好、 哦、 多時都係咁樣噶。你話唔好咧，佢話唔需要啦，咁佢就同你放。咁你部機就真係要加樹種啦。咁、哦、亦都冇話哦加多啲啦。啊梗係啦。你舊年你睇下天氣幾熱啊，用曬種嗱雪種咧。正常嚟講，一生一世嘅。如果唔漏，咁、 哦、 如果漏咧，人為嘅多數。 哦、 香港咧就50%以上漏樹種，喺、哦、其他國家包括中國大陸咧就幾個%漏樹種嘅啫。係啊，咁呢個咧就大家自己諗下點解啦。 係 即係可能我會講多咗。 唔係，因為問題我成日講我好強調嗰、那個。即係環保裏邊唔係嗰個器械嘅問題，而個生活方式。你可以洗衣機咁樣、 嗯， 你譬如話，你應該儲夠一刀一刀一籃衫先洗，話你幾件嘢去諗去洗，咁樣就唔環保啦嘛。 係啊係啊，冇錯。 啲衫換曬換一機嘅洗衣機嘅衫，你先開始開機。咁但係有啲人咧根本就幾件衫就抌落洗衣機又碌，咁變咗就自己整咧就。 仲有啊，飛哥，你發唔發現咧？而家啲家用電器咧好多功能咧用唔到，其實啲功能咧係可有可無功能，係好似有用，但係亦都永遠都唔會用。例如你個電話咁樣，電話咧有一半功能用唔到嘅。咁當然啦，家庭電器咧就真係仲無謂啲。咁咧家庭電器好多係完全無謂嘅。咁薄利咧就唔識用，撳錯掣，撳下撳下會唔會壞咧就唔知啦。同埋咧，佢哋而家咧係陰謀論啦，可能我陰謀論啦。咁咧啲電器容易壞咧， 根本係 program 咗嘅。 夠期就壞咯， 夠期呢就 寫咗個晶片喺度。你一係咧，譬如飯煲一日煮兩次飯當你啦嚇，咁你咧就好簡單，咪用你800次咁就會壞噶啦。咁佢插電插電掹插都800次就壞噶啦。啊，咁啊啱啱超過一年佢就壞噶啦。啊，咁咧好啦， 又仲買過新仲平過整。 以前咧覺唔覺得咧，我哋嗰個年代咧， 就咩都整嘅， 用30年嘅。一個飯煲用30年，用到佢黐底啊，用到佢變黃啊，用到個 用到黑曬都 黑曬啊，出邊生曬鏽咧，都繼續係用得，條線都換咗啦，換咗幾次都繼續用得。咁而家電器唔襟咧，其實可能陰謀論啦，我又係啲人特登嘅，咁唔係邊有得整啫？咁同埋咧壞咗咧就最好換零件換 parts， 咁換零件換 parts 咧嗰啲叫線路板啦，你換咗出嚟咧其實就係製造一個電子垃圾，電子垃圾。咁製造出嚟咧，咁你又要俾錢，又要唔環保 啊！咁我哋遲啲咧，我哋而家聽首歌，跟住翻嚟咧，同大家講下呢個而家個話題啊，講環保，講起垃圾嘅問題，點樣處理垃圾嘅問題，都係一個好好討論嘅話題嚟嘅。 好， 我哋係堂兄妹唱嘅《絕交行動》。 在雪櫃盡頭，這東西你共我莫需有，一增加消耗只有引誘。氣味很多，可將清水再滿，卻也不需一天燒毀似乎。找一樽叫你確實喜歡，再煲對半隨不會厭悶。成地是胶，胶合胶就胶到胶差唔会发酵。 已石化嘅胶继续日日燃抛，最后下一度食翻不买面包。 出街带埋个水樽同环保袋， 今日新翻埋樽盖放翻入袋。 今日开始绝交，今日开始绝交 ，Let's do it everybody make yourself proud。若你真心喜爱这世界，何又会甘心交费了作废？无用塑胶不应再多去买。明白你只想一切可更快，明白你不想当个消耗怪，其实脑袋天天也可佩戴，绝交只需心态。每个水果也都起生果芒，胶盘摆放，保鲜纸两片纸没生干，太多种可以压成球状。其实多一个胶袋已经好多，再系咁过多几十

真国旗不可以乱挂的、哦、国旗是国家的一种标志性旗帜，是国家的象征，所以不可以乱来的、哦。 那即是不可以悬挂？ 那又不是，我想答案应该是不得随意悬挂其他国家国旗。 啊，那在大使馆那些呢？ 那你都懂得是大使馆啦，事关那里一般视作该国的领土范围，所以就没有悬挂其他国家的国旗咯。正确答案是 C， 不得随意悬挂。 正确啦，一般来讲，在一个主权国家领土之上，不得随意悬挂其他国家的国旗。 外交二十问，由香港电台、外交部驻香港特别行政区特派员公署、香港明天更好基金联合制作。 由而家至深夜十二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继续收听星期二晚岑日飞主持的《广东广西》，今晚我哋继续同大家讲呢个题目，就叫做环保节能。咁请嚟两位嘉宾，一位就系环保工程师陈世光先生，另一位就正在推广紧环保节能嘅莫少嘉。莫少嘉，你推广环保，你会唔会觉得其实都唔系咁顺畅咧？都有好多阻力咧？ 当然啦，其实就真系第一即系。生活習慣啦，好多人嘅習慣上就係話，都會啊，呈現佢就係、是、哦有呢個資源，咁佢俾啲錢去買呢個能源咯，或者係做一啲佢哋自己認為方便啲嘅嘢啦為主啦。咁、但係佢真係有些人就係、是、會玩玩下地啊，試下環保啦咁樣，但係佢唔得個恆心咯，我覺得會有呢個問題喺度啦。我自己就有時會身體力行嘅，可能我即係有時會做自己設計啊，做一啲嗰啲少少嘅機械咧，譬如話啲係人力嘅發電嘅咁樣。 哦。 咁啊，做一啲小規模嘅，可能係啲手機充電啊，或者其他小規模嘅電力嘅推動啊等等，我就自己都會做下呢啲嘢啦。同埋有時就出街咧，就會有啲小規模嘅可以變攜嘅太陽能板咧。咁啊，可能係做運動啊、踩單車啊、出街行街嘅時候咧，都可以為個手機啊充下電啊，咁樣都會做下呢啲嘢。為主嘅， 你有冇發覺啊？莫少嘉，其實而家香港出現一個好嚴重嘅問題，就是、我哋叫做廚餘啊。 嗯， 啲人啲食剩啲嘢咧，其實就抌就好嘥， 係 唔應該食幾多就買幾多，但係好多通常咧買嘅嘢咧就食唔曬嘅。 嗯 所以變咗我見到去街市都有個賣菜嘅阿婆都好好嘅，又話你唔好買啊。咁你食得幾多先好買啊？你咪即係情願唔做生意，叫你唔好買咁多。咁、想問阿陳生。其實垃圾問題，家居的垃圾其實是不是都是一個很值得關注的一個現象？ 哦，是啊，這個呢我也有少少研究啊。咁咧就而家咧就準備咧就話個膠袋幾大收幾多錢，其實呢個叫垃圾收費啦。咁但係而家嚟緊咧就可能會引發出嚟就好似以前做緊四電一路咁樣，四電一路初推行咧就通街都係。嗰啲垃圾站啊，垃圾桶邊咧就擺曬啲電視啊、冷氣啊、 智 慧洗衣機。咁點解啫？因為咁四電一路嗰時初做得唔好啦。咁而家我唔講四電一路住啦嚇。咁四電一路如果一間得閒再講啦。咁而家其實家居嘅垃圾咧係冇垃圾噶。嗱，你好簡單啫嘛。你買件玩具翻嚟有膠有紙，你飲汽水飲啤酒有個鋁罐。咁你其他嘢都係塑膠。紙全部都可以回收，咁但係咧，你將佢擺落個你自己所謂叫垃圾桶嗰度啊，你將啲食剩嘅冷飯菜汁，所謂叫廚餘咧，你倒咗落去，你倒完落去之後咧，就全袋嘢全個桶都係垃圾。 係， 但係如果你將啲廚餘唔擺落去的話咧，全部可以回收嘅。咁回收咧，咁當然啦。咁如果你話要你執埋啲紙，執埋啲鋁罐，就行去隔離街啊，咁啊定住，或者好似個男人著住西裝，個女人啊著住高踭鞋，咁啊攞去收翻佢3蚊、2蚊幾毫子，咁啊同啲阿婆仔喺度爭，就梗係好肉酸啦。其實你可以試下咧，就喺樓下每個屋苑、每個屋村都係有嗰啲叫做垃圾房啊，或者掃垃圾嗰啲阿姐、倒樓嗰啲阿姐，其實佢哋可以調翻轉，佢哋唔需要上樓啊。直情你哋攞落嚟賣，咁佢哋就直情幫你稱幾多個罐，幾多個 膠袋幾多個紙，咁啊收翻埋俾翻你咯，俾翻你就唔好俾錢你啦，用八達通嘟。咁啊，類似依家咧，好似嗰啲膠樽回收，其實膠樽回收一個篤落去，逐個入落去，咁跟住就收翻八達通，收翻好多人都係呢行揾飯食㗎啦。咁個人袋住十幾張八達通卡，因為一張卡每人唔可以都超過唔知200多蚊咁樣，咁所以咧就呢個都可以學下。嗱，廚餘有個第二個方法可以解決。一系咧個廚餘咧就攞去做一個餘糧啊，或者做一啲有用嘅嘢，有人回收。其實依家香港準備有人回收嘅，咁但係回收咧當然要你合作啦。咁其實仲有一個方法咧，可以參照外國，已經行咗近百年嘅啦，幾十年嘅啦。咁啊將啲廚餘咧就倒落個星盤。咁但係當然唔係你就咁屋企個星盤啦，個星盤嗰度咧有個叫做粉碎機，其實有個名叫化骨龍。咁你咧就只要將啲廚餘抌落個粉碎機嗰個窿嗰度，咁好似你碎骨咁樣，就將啲嘢有支棒嘅俾你懟落去，咁跟住咧就落啲水，咁佢碎曬之後咧，基本上所有骨都變咗一啲好似煉奶咁結塔塔嘅嘢，就衝咗出大海。其實有機嘅呢啲係對個生態係好嘅。咁你諗下咯，廚餘唔抌落垃圾桶。咁所有垃圾就變咗有用嘅。你諗下家居係咩垃圾啊？張紙巾你都可以沖咗佢啦。其實家居係真係冇乜垃圾啊。你所有嘢你總之廚餘唔抌垃圾桶，垃圾桶就冇垃圾。 嗰個粉碎機貴唔貴㗎？ 粉碎機其實唔貴㗎，而家1000多蚊又有，2000多蚊又有。咁當然啦，有啲生意佬就會賣貴啲啦。咁有粉碎機幾千3000-2000啦，你當佢3000-2000，其實壞嘅機會亦都好少。咁推出嚟亦都係。有機嘅，咁再講啊，你而家咧引發到出嚟咧，就驚啦，將啲人咧，因為垃圾要收費啊嘛，佢哋就唔擺垃圾袋啦，就自己稱落去，每日幾時開始收費咧，就幾時垃圾桶係街上嘅垃圾桶，嗰啲橙色嘅垃圾桶咧，側邊一定好多好多垃圾，好多家居垃圾，而呢啲家居垃圾一定係有埋廚餘，一定係垃圾嚟噶啦，可能有鋁罐，好啦，你擺曬啲嘢喺鋁罐，擺曬有啲紙啊或者各樣咧，咁好多嗰啲有人啦，拾荒者就可能會入去搣開個垃圾袋攞啲鋁罐啦。咁但係呢啲點解要咁咧？就因為你要收費啊嘛，我唔肯俾錢啊嘛。香港人習慣，我唔肯俾錢，我咪將佢攞落去個垃圾站，唔係垃圾站啊，係垃圾桶旁邊。咁啊，每日都係稱一袋落去，每日都係稱一啲落去。呢、這個就嚟緊係好嚴重嘅衞生問題啊，所以就應該鼓勵啲人咧，就用個嗰只叫做垃圾粉碎機，或者叫做化骨龍嘅嘢啦嚇。 咁而家你阿陳生，而家仲話啲公屋裏邊咧，其實係咪都出現好多同環保節能有關嘅問題咧？ 公屋咧就直情係 好多問題， 幾十年都係咁噶啦。咁嗰陣時做出嚟咧就話係方便啲大眾啦，就唔間房啊嘛。咁唔間房，咁而家一路落嚟推出嚟都係唔間房啊嘛。咁但係冇辦法，因為香港住屋問題啦。咁佢哋一個公屋咧，譬如下五人單位，其實佢就夾埋都係得個300多呎嘅啫。咁300多呎間幾間房咧？對唔住，係間4間、每間房有幾多呎咧？好多官員都唔知民間疾苦啊。咁咧就大約咧就30多呎，30多呎，你冇聽錯。嗱，6×5=30嚇，6×6=36，佢哋就6尺×6尺嚇。或者係7尺×6尺，或者7尺×4尺，咁就已經係一間房噶啦。咁咧就主人房幾大咧？60尺都唔夠就叫做主人房噶啦。好啦，佢哋仲有一個問題，佢哋冇發現就係話，佢哋永遠都係咧傻瓜瓜咁樣，咁啊擺個窗台，就話你冷氣機一定要裝喺個石屎窗台嗰度。咁啊而家咧公屋有個入火指引啦，咁咧就嚇你啦，你話一定要裝喺度啦。咁而佢哋，你諗下，佢4間房加個廳，佢要5部冷氣機嘅。正常嚟講，5部冷氣機唔通真係要人哋間到啲房係上唔到下唔到啊，吊腳啊，上面又唔到頂啊，有私隱噶嘛。咁就裝部大機就成間屋凍，但係咧喺房就凍死先。裝部細機間房 OK 凍，個廳又唔夠凍又熱死。咁所以咧就呢個問題咧就好大問題啊！佢哋一個窗台就裝2部機，而而家咧好多嘅冷氣業內人多，嗰啲叫裝機佬。嗱，嗰啲唔係叫冷氣佬啊，嗰啲叫裝機佬。裝機佬同冷氣佬有分別㗎嚇。裝機佬咧就會將2部冷氣甚至乎3部冷氣就裝喺一個窗台，理得你啫。佢裝埋一齊咧，第一就危險。總代你就話到明㗎啦，一個窗台裝2部機以上就唔保用㗎啦，唔會保用㗎。你自己拆落嚟，一拆落嚟就幫你保用。你裝咗上去影咗相就唔保用㗎啦，斷咗保用㗎啦。你又新機保用一年咧就唔保㗎啦。第二樣嘢個問題咧就係話佢哋散熱對散熱啦，係唔夠散嘅。咁散熱散唔到咧，話知你一級能效，而家成日講話一級能效、二級能效啊慳電。 一級能效就變咗十級能效。咁點解啫？因為吹出嚟嘅熱要散走噶嘛，佢散唔走，佢自己冷氣吹冷氣，就全部都係你而家睇下，抬頭望下所有新落成呢十幾廿年嘅公屋，全部都係有咁嘅情況。望上去個窗台裝兩部冷氣，一部窗口加部分體，或者兩部分體，或者甚至乎有啲三部我都見過，係好得人驚噶。你話跌落嚟，你嗰呢個問題啦，整又冇得整。佢裝完之後，部機凍咧，嗰啲裝機佬咧就會攤大手板同你攞錢噶啦。攞完錢咧就拜拜。好啊，你話部機有問題，佢話對唔住，你揾總代理啦。總代理嚟到之後咧就話你一個窗台裝兩部機，我哋都冇本事整啊。咁咧就唔保用，咁啊唔整啦。咁所以咧就話呢個又係咩問題咧？又係可能房署嗰啲設計師咧唔識得民間就否定佢哋唔知道，佢哋唔住公屋噶。佢哋總之咧就窗台唔夠使用，唔夠冷氣機位擺，嚇擺唔到冷氣機，咁咧就引發到就係咁樣啦。因為個個咧冇間房就要間兩間房、三間房、四間房，甚至乎咁，但係間房你一定要冷氣嚇。咁你裝部冷氣，其實咧而家冷氣咧一匹就一百尺。咁而家啲香港啲冷氣咧，就大部分都係一匹起嘅，最細一匹嘅啦。你間房得個三十尺，又係裝一匹；間房廿八尺，又係裝一匹；間房五十尺，又係裝一匹。咁你一匹，咁你個散熱擺喺邊咧？一個窗台就要擺兩個散熱。或者甚至乎三個先至可以裝得到。 嗱，如果分體又如何啊？陳生，因為我聽講話窗口冷氣機損耗能源仲犀利過分體喎。 其實窗口同分體一樣嘅啫。嗱，但係窗口機咧就會嘈啲嘅。咁分體機咧就要揾一個頭先之前都講過，前嗰 part 講過，即係十個冷氣佬有五個裝機都係漏雪種嘅，係特登漏嘅。嚇，咁特登漏，咁你揾咧就揾冷氣佬裝，就冇揾裝機佬裝。裝機佬咧就淨係識裝機嘅啫，部機唔跌上去，唔跌落街啦，收穩喺度啦。冷氣一出就攤大手板攞錢噶啦，跟住就逐尺後同你計。冷氣佬咧就比較係專業啲嘅，冷氣佬識得整機，識得維修，嚇就咁樣咯。 但啲人點樣分邊啲係裝機佬，邊啲係冷氣佬咧？ 其實電器鋪嗰啲全部都係裝機佬。 哦， 嚇大電器鋪尤其是越大間就越 係裝機佬。咁點知邊啲係冷氣佬 啊？冷氣佬咧，你問佢咯，識得工程噶。譬如喺街邊嗰啲檔口啊，或者喺街鋪嗰啲乜乜冷氣工程嗰啲就係冷氣佬。 係 如果係判頭出嚟嗰啲，尤其是大公司越大嗰啲出嚟嗰啲就係叫裝機佬。 啊，同埋咧， 村樓下嗰啲。 頭先阿飛哥你講開嗰個分體機嗰個問題咧，其實分體機咧，如果即係話我哋裝修嘅時候咧，或者裝個風嘴啊，裝嗰個地方啊，或者個方式唔係好啱咧，其實都會引起呢個係唔係咁環保啊，同埋個 efficiency 嗰個效能唔 係 咁好啊。 呢個咧就係啊，呢個你啱啊。不過呢個咧就喺公屋單位就少啲發生。 新樓盤如何？新樓盤啲冷氣？ 新樓盤咧就慘啊！新樓盤咧，佢哋要好中意咧就話貪靚啊，設計師咧就係又係話靚啊，加個線條嘴俾你，咁啊韞住嗰部掛牆機，韞住掛牆機之後咧，嗰啲風吹唔到出嚟。本來你開廿四度，成間屋都涼嘅，吹到你嘅。但係你用個線條嘴遮住之後咧，廿四度咧。佢就自己停機㗎啦，因為佢一吹個線條嘴阻住啲風，咁佢感應到要停機，佢就停機。但你坐喺 sofa 咧，都仲係30度嘅喎。咁你要點樣先涼咧？你要將佢撳到16度，將個線條嘴裏面嗰部分體機撳到16度。咁你撳到16度吹出嚟嘅風咧，就可能有廿幾度啦，你就會涼啦。咁但係頭先都講啦，爭一度已經爭咗幾成電費咯。咁你由本來廿四度，你撳到16度，咁部機容易壞，個風嘴容易出水。咁跟住咧就容易損耗，部機啊又成日都停唔到機，咁啊電費又貴一倍都唔止。咁但係呢個咧就係設計師嘅問題啦。咁佢哋話線條水靚喎，咁呢個我就唔識欣賞啦。咁但係而家講翻頭先飛哥講少少嗰啲公屋咧，未講完。佢個廚房咧，其實我都係覺得係咪真係佢哋唔煮飯嘅咧？係咪嗌飯盒嘅咧？個升盤就高得滯，嗰個灶頭就矮得滯。灶頭咧就趴喺度煮飯炒菜，嗱咁嗰個升盤咧高得滯，就要企凳仔嚟洗菜切嘢。咁其實咧，咁好啦，引發到咩咧？引發得到個十間入伙嗰啲有九間都係拆嘅。咁拆灶台咧拆嘢咧，佢哋還原就話要幾萬蚊喎，咁幾萬蚊就係第日如果你話你發一沓或者換樓啊，或者你要交翻個單位出嚟咧，就要你還原。但你唔還原，你又唔啱用啊，即係吊手吊腳切菜洗菜煮飯要趴喺度煮。其實咧就佢哋設計真係有啲問題，咁啊令到個個都一二三上去就一二三拆。你其實睇下咧公屋樓下嗰啲垃圾房、垃圾站，全部都係呢啲咁嘅裝修廢料。呢啲裝修廢料使唔使錢整咧？要嘅。咁裝修廢料嚟噶嘛，掉出嚟就唔環保啦。嚇咁啊，佢哋整嗰時要錢，嚇掉出嚟又係要拆，又要俾錢拆，跟住掉出嚟又係變咗廢料，又去咗堆填區。 其實我跟住第二日去還原又話要俾一筆，其實呢啲咧就真係唔環保啊！我覺得咧，佢哋可以選擇咧，一係過廚房，反正你房都唔間俾人咯，都唔爭在廚房都清水啦，黐曬瓦仔咪算數咯。佢哋中意廚櫃就中意吊櫃，或者中意開放式定中意乜嘢咪俾佢哋間咯。因為講真啦，冇衝突噶，你房間你都唔間嘅，所有公屋係唔間房噶嘛，你任你自己間大間細。咁點解你廚房係都要配套？俾一啲唔啱用嘅灶頭、唔啱用嘅星盤俾佢哋， 點解你會揾啲唔合格嘅設計師嚟設計咧？ 我又唔敢咁講，人哋咁多 人工，應該人性化啊，係嘛？ 可能我可以只可以講佢哋可能有能力去大魚大肉，或者唔使入廚房，佢哋唔知道個高低係唔啱嘅咯。因為而家個個其實講真啦，點解你話我係講得好重啊？個個都拆嘅，十個有九個都中，都係話拆話唔啱用嘅，一定係高得滯或者做頭矮得滯嘅，一定係噶啦，冇得講嚇。咁我呢個我唔知點解啦。 以前我哋細個住公屋就係我發覺係咁嘅情況啦，但係而家都係咁咩？ 一模一樣啊！因為嗰份例咧，喺佢哋可能嗰啲裝修指引啊，或者房屋署裏邊嗰個規矩咧，可能到而家都冇變過嚇、 哦 啊。我唔知啊，好簡單啫嘛。嗱，而家最近入伙嗰啲咩海達村啊、寶達啊嚇，或者係嗰啲你咪自己去睇下咯。全部都係咁樣嗱、嗯啊，你睇咧唔使上樓睇，你睇垃圾房得啦，睇個垃圾站樓下。全部裝修廢料咧就另外擺出嚟，全部啲星盤啊、嗰啲磚啊、嗰啲灶頭啊，全部擺曬喺度。咁啊啲大門木門嗰啲又係擺喺度啊，咁啊冇辦法啦，呢啲咪係浪費，呢啲就係唔環保啦，呢啲真係唔環保啊！ 啲政府俾咗啲咁嘅灶頭啊、啲星盤俾你，其實你全部唔啱用，你自己要拆咗自己整。 唔啱，係咯。 會唔會最早期以前港英政府係啲外國人整嘅？佢哋牛哥話：大個升盤變咗高咗，可能佢煮熟嘅時候佢又唔需要。 呢個我知啊，係嘛？呢個我唔知啊。不過其實而家你講完公屋咧，其實私人樓都係咁嘅情況。私人樓咧，以前咧裝，你有冇發現咧？私人樓咧，而家咧係一年365日，只有八日係冇棚吊出街噶。一個新樓盤，或者你幾新嘅樓，啱啱入伙又好，入伙十年八年都好，入多伙 長期搭棚嘅要。 長期搭棚。唔係呢個單位， 收爛氣一定要搭棚嘅喎。 因為咧佢咁樣噶，唔係呢個單位就嗰個單位，一年365日有八日，邊八日咧就年28就要拆，就一定要你拆，唔准你吊住個牌喺度。你未裝完機未搞掂咧，都要你拆。咁啊好啦，年初八咧就俾你搭翻啦。咁你十日八日咧就冇棚。咁十日八日以後嗰啲咧，由初八開始咧就永遠都有棚，唔係呢個棚嗰棚。咁其實佢要個棚做咩？個棚咧就係話維修冷氣用嘅。因為咧，佢哋話靚喎，咁咧就冷氣機其實壞咗任何嘢咧，就要把脈，好似人把脈咁樣嘅中醫把脈。咁我哋要用隻手摸下個散熱，或者睇下個散熱個風扇喐唔喐啦，咁感應下吹出嚟啲風熱唔熱啦，夠唔夠熱啦，部機壓縮機有冇震啦，喐唔喐啦，咁啊睇下個回喉啊、雪腫喉凍唔凍，有冇雪腫啦。其實我哋摸呢樣嘢咧，已經可以斷症，斷咗係八成至到九成呢部機有咩問題啦。但我哋而家要伸隻手去摸部機咧，係摸唔到。我唔好講摸啊，而家好興咩叫自拍神器，我真係攞自拍神器夾住自己個手機。都睇唔到部冷氣機個散熱喺邊度嘅，咁好啦，咁要點呢？原來咧好多時咧就可能嗰、那個叫做雀仔擔嗰條竹，咁啊插住個風扇，咁啊已經影響咗噶啦。咁而家摸唔到咁點啊？摸唔到之後，咁咪搭棚咯。搭棚咧就首先引發好多問題啦。嗱，搭棚咧要申請啦，要俾按金啦，按金之後咧就話要保險啦。咁搭棚咧又要竹啦，竹又要拆啦，又要約時間啦。咁最慘咧就按金5000蚊咧就要棘住你。兩個月後先要退翻俾你，如果你申請嘅話，你唔申請就永遠都唔申，就唔退俾你噶啦。咁啊好啊，後期而家就叻啲咯，用吊船，但係吊船問題仲大。吊船咧租個吊船就幾千蚊一日，仲要約啊打風落雨唔約得嚇、啊，你冇牌唔得，你冇保險唔得，你冇讀過吊船堂唔得，你冇上過堂唔得。咁咧就好簡單，我摸下部機究竟有冇運作正唔正常啫嘛，好似把脈，我淨係想同部機。把脈個散熱打脈，我就要約個吊船，一約就一個月兩個月。有時維修吊船嗰時候，你約佢就話我哋要維修一個月啦，所以你呢個月都冇冷氣用。而家呢啲咧就係話唔知點解起啲樓出嚟，全部都係嗰啲冷氣都係收埋、哦。 全部都係勞民傷財。好啦，我哋有聽首歌翻嚟，繼續同大家講呢個環保節能嘅問題。古巨基唱嘅天氣會變。 穿天際大氣，能明白星雨最利。 未能每晚入住你心扉，为理想竟冷落你，如忘掉分秒日期，未能每次说句对不起。即使不再有白天，大地上积雪十年，而心中的气温也不改变。晴和暴雨难预见，或日落地点改变，亦能看见从不变我的天。人和事也难预见，下世纪天气大变，但陪着你漫游天边。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11:30，香港电台由郭超同报道一节新闻。本港新增290宗新冠确诊个案，医管局呈报多7宗死亡个案，有45宗学校呈报阳性个案。卫生防护中心话，部分个案是学校在长假期入边录得，一次过呈报，数字是预期之内。对于政府将按计划放宽社交距离措施，卫生防护中心话，有風險評估之後作出相關決定，但是強調社區仍然有傳播風險，呼籲市民要保持個人衛生。另外，醫管局今個星期五起將會恢復26間醫院的非急症病房及部門特別探訪安排。政府因應疫情趨勢持續穩定，進一步放寬社交距離措施，將會由星期四起提前放寬餐飲處所最多8人同坐一台，重開泳池、康憲泳灘。康樂及文化事務署水上活動中心和轄下公眾游泳池，以及容許身處郊野公園和在戶外進行劇烈活動等情況下可以不佩戴口罩。當局說，除非疫情大幅反彈或者急劇轉變，由今個月19號起實施第二階段放寬社交距離措施，包括延長餐飲處所晚市堂食時間至到晚上11:59，酒吧酒館可以重開，營業時間至到凌晨11:59，每台人數上限為4個人，浴室、派對房間、夜店或者夜總會、卡拉 OK 場所、麻雀天狗灑落處所和遊輪可以重開。至於戲院、表演場地、博物館、活動場所、宗教處所等處所的人數限制提升為處所容納量上限的85%，而戲院內容許飲食。行政長官林鄭月娥說，會在特首選舉結束之後第一時間將政府架構重組的相關文件交給後任特首辦，如果同意就會落實執行，目標是在6月底之前得到立法會通過。行政長官選舉候選人李家超感謝政府成立後任特首辦，並且提供充足人手。他說，如果當選會立即用後任辦，包括籌組班子和推進將來施政的工作。港鐵東鐵線過海段

日本企业顾问远藤公的《三毛世代》这本书开宗明义就提到 VUCA 这个词汇， V 是指 volatility 即是易变性， U 是指 uncertainty 即是不确定性， C 是指complexity 即是複雜性，而 A 就是指 ambiguity 即是模糊性。 易變性、不確定性、複雜性和模糊性正正是新冠疫情之下的時代特色，用來表示前景不明、不穩定和不透明的環境。但是作者认为，虽然新冠肺炎是一艘看不见的黑色船，但是亦都可望成为重新的重要契机，人类必须靠自己的双手发新冠风暴为新冠奇迹。 书中囊括企业经营、职业与技能和工作形态三个方面。在企业经营上，采用减法原则，以过去业绩的七成为目标，寻求稳定获利，将庞大的固定成本转化为变动成本，增加资源配置的弹性。在职业技能上，因应企业的减法原则，工作者和企业的关系会从稳定的雇佣转变为专案的合作，产业区的间隔消失，专业的连结成为王道，知识工作者会成为未来炙手可热的人才。 至于工作形态之上，远距离工作和数位化工作会从紧急措施成为日常化，大部分工作数位化之后会释放三成的生产力，工作者和企业都能够更加弹性地调配资源，提高创作力和生产力。 总而言之，三无世代的三无，即是无移动、无需求、无雇佣的现象，这种新的工作方式会越来越普及，并且改善了超时工作和制度僵化的问题，俾大家终于可以更专注在个人的成长和发展，除了经济富裕之外，还有更多的时间来追求心灵的富足。 一分钟阅读推介书籍《三无世代》，作者远藤公，由天下杂志股份有限公司出版。 由而家至深夜十二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知识领域，网络文化通识。Free as the wind， 广东广西。 好啦，仲有最后一节，由岑日飞主持嘅广东广西，我哋嘅话题讲环保节能。咁啊，两位嘉宾就一位系莫少嘉，另外系工程师啊陈世光先生。阿陈生啊，我哋想你讲讲咧，而家有一个问题啊，比较少人触及嘅，就叫做杀毒器。有咩用处啊？ 而家这个叫做杀菌器、杀毒器啊，咁而家就话系食环署规定，咁咧就装喺餐厅嗰度，咁咧就话要过滤一啲病毒啊， 咁 咧就如果唔系咧就唔俾你营业啊，咁而家好多家庭咧都系装咗喺屋企嘅，咁亦都有自己私人装嘅，咁其实简简单单，我觉得咧就好多商家做出嚟都系唔环保嘅，点样咧？佢有九百几只牌子咁多， 哦， 只只都系话要过滤。或者又要一個風格，或者隔塵網，或者過濾器，又或者要加一啲咁嘅液體啊，咁樣嘅。 而家好流行咧，因為 係啊，好流行啊。咁其實咧就好多合規格嗰啲咧殺毒器咧，全香港得幾隻牌子係唔需要過濾。其實殺毒就殺毒啊嘛，咁過咩濾啫？咁你過濾之後，嗰啲病毒就喺曬嗰塊隔塵網，或者喺塊過濾片，又或者喺個風格嗰度。咁你如果你要將呢塊嘢去清潔嘅咧，你真係要著保護衣喎，醫療級保護衣。醫療級保護衣之後咧，就將呢塊嘢抌去邊咧？要真係正式嚟講，要擺去醫院嘅焚化爐焚化先得。如果唔係，咁你擺去邊咧？首先呢樣嘢你都知啦，係尼龍啊，或者係啲物料啊，都係一啲唔環保嘅嘢。咁仲有佢話聲稱咧就過濾就話可以聲稱過濾兩個月就話要換嘅啦。咁原來只限八個小時。咁原來你超過八個小時咧，每日 毒啊，梗係24小時㗎啦。咁你咧就基本上一個月啊，或者廿零日就要換㗎啦。換咗出嚟嗰件嘢，你究竟擺屋企個垃圾桶，定係街個垃圾桶，定係攞去邊度擺咧？其實呢啲就全部唔環保嘅嘢，亦都係嘥錢嘅嘢。咁啊，就真係你買部機翻嚟就要服侍佢啊，成日要真係供佢去讀大學咁樣。咁其實殺毒器咧，而家有啲叫 UVC 嘅殺毒器啊，或者有啲叫做石墨烯啊，好多都係唔需要過濾嘅。咁但係香港咧就九百幾隻牌子，九百幾隻都係要 幾過濾。 都是要過濾，都是話要過濾，因為可能他哋認為過濾是那度先揾錢啊。 有耗材啊嘛， 係有耗材啊嘛。咁其實有幾隻是不用耗材，咁但係唔使耗材嗰啲通常就不是咩大牌子咯。咁所以都算啦。咁依家都希望 應該要消費者委員會做一下依、這個研究。 咁佢哋消費者委員會做，佢哋可能仲有第二啲神聖啲嘅嘢做咧，因為過濾人命嚟噶嘛，邊個夠膽講啊？係咪？梗係九百幾隻牌子，有九百幾隻話要選耗品。咁你得幾隻牌子唔使選耗品嘅，咁佢梗係話九百幾隻啱㗎啦。佢邊度消費者委員會邊度夠膽去話俾人哋聽邊個啱邊個唔啱啊？我覺得佢唔夠膽咯。咁啊，不過依家係香港嘅地方咧，都係啊話環保話節能啲人係講㗎咋，用啲唔環保嘅嘢，唔環保嘅嘢就走去做一啲所謂環保嘢，每樣嘢都係啊，加啲嘢落去。一對筷子話環保筷子，咁就話環保噶啦；一碗加環保就話環保噶啦。其實就係用呢啲咁嘅嘢。不過咧，而家有冇發現咧？而家全球暖化日益嚴重啊！咁咧就係話嗰個天氣凍咧，嗰時零下四十幾度，而家變咗零下五十幾度。 係啊。 咁天氣熱咧就正四十幾度變咗正五十幾度，真係個人行出去都會融啊！咁點解咧？全球暖化嘅問題日益嚴重。咁嗰時咧就話講話 係幾多咯？ 啊，雪種啊放出去又話破壞啊！臭氧層啊，又話破壞大氣啊，臭氧層啊，咁啊穿個窿。其實講真啦，你監察啲冷氣唔好漏咁多，唔好特登漏雪種就得啦。漏雪種都係特登嘅。咁佢哋又唔監察，咁呢樣嘢就算數啦。咁人哋揾食。咁其實咧，而家仲有啲能源咧係可以乾淨啲嘅。嗱，家居沖涼咁啊，熱水。而家各家各户都係沖涼，一定要熱水沖涼。 熱水爐 係熱水爐。咁熱水爐咧喺熱水爐咧好多， 一係電熱水爐，一係煤氣 嚇。咁啊，一係咧就燒柴。咁啊，燒柴就講笑啦，好少人燒得到噶啦嚇。好啦，咁其實有一隻叫做 heat pump 或者叫做空氣能嘅。咁呢個 heat pump 空氣能咧就其實已經發明咗大約嚇八十年以上噶啦。 哦， 啊飛哥大過你噶啦。咁咧就 但係仲有一隻係太陽能喎。 太陽能咧， 太陽能之在喺空氣能之前有太陽能。 係啊，但係太陽能咧而家係家居嗰啲咧，通常都住樓啊，啲樓細啊嘛，咁太陽能啊住喺啲可能啲空曠啲。係啊。 穿 屋仲要頂樓，仲要頂樓先得，仲要頂樓係佢先得。咁如果唔係咧，就冇咁興噶啦。同埋咧，而家太陽能咧都唔係咁啱，因為香港人嘅習慣咧，生活習慣啦，係夜晚半夜先沖涼嘅，天黑先沖涼嘅。咁你天黑沖涼咧，嗰個儲水缸咧就夠沖一個人、兩個人嘅啫，第三個人咧就已經沖唔到噶啦，唔夠熱水咧，咁佢就會自動喺個水箱裏邊有個發熱線，發熱線就會自動會著咗。咁發熱線著咧就慘啦，今次仲嘥電，因為咧佢要一條發熱線仔要煲。咁大煲水，個太陽能個水箱好大噶，咁你煲滾咗之後，你先可以沖涼。咁你沖涼沖完之後啦，剩翻啲水都係熱水嚟嘅。到第二朝太陽都出嚟啦，佢個熱水器裏邊都太陽能熱水器個水箱都係繼續係熱水，啲熱水就尋晚用電煲嘅。咁而家咧，其實有隻嘢叫做空氣能， 空氣能，嗰個原理喺邊度咧？ 原理咧就係你屋企有冷氣啊，飛哥嗱，你知唔知個冷氣你量緊冷氣嗰時咧有九倍咁熱出咗街㗎嚇。咁如果我哋簡單啲啊，即係當然唔係咁做啦嚇，將個散熱抌落水，即係簡單啲咁做法啦嚇。將個散熱嚇抌落水，其實抌落水之後咧，個效果咧就係嗰啲水好快脆熱嘅，好快脆熱嘅，咁就變咗咧用係好少嘅電就已經可以推著嗰個熱量啦。咁可以咁樣計俾你睇啦，大約咁樣計啦。電熱水器咧就一蚊咧就使得。八毫子嘅啫，一蚊就使当八毫子使嘅啫。啊，咁如果系煤气咧，就一蚊咧都系使得个七毫子嘅啫。咁但系如果空气能咧，一蚊咧可以当四个人钱使嘅， 系 可以当四个二人钱使嘅。 但系佢安装会贵过电热水炉同煤气炉。 其实就唔系嘅，其实你小数怕长计啊嘛。如果我哋而家计过咧，好多数据支持就系话一个空气能热水器 的費用咧，使費咧比煤氣係平80% 嘅以上，而煤氣咧就越充越貴嘅。呢個咧好多人都唔知點解煤氣爐咧就話啊用咗30年啦，換個煤氣爐，個煤氣爐點解平咗咁多咧？其實就唔關呢個牌子事，其實就換個求其換個垃圾牌子新嘅，都係會慳翻一半煤氣嘅。其實就證明煤氣係越充越貴。點解咧？因為好似人嘅牙石咁樣嘅， 塞曬 嚇喺個水管裏邊咧，喉管裏邊啊，銅喉裏邊咁啲水經過佢結咗垢咧。佢本來啲火中火去燒佢就夠熱噶啦，佢而家唔夠熱啦，咁佢要大火燒，再唔夠熱再要猛火燒，咁猛火燒其實咧就又熱又毒就排曬出去室外嚇，咁而家好多嘅住樓都係一個叫做天井位咁樣噶啦，咁我個廁所對你個廁所，我沖涼嗰時將啲熱水、將啲熱氣、將啲毒氣就排去你對面屋，對面喺度開咗個氣窗。咁咧，佢對面屋就要點咧？就要閂窗空氣唔流通，就要開冷氣。開冷氣咧，就要散熱，那個熱咧就排咗去對住我隔離屋。隔離屋嗰個咧，個窗又頂你唔順啦，又要閂窗又開冷氣，咁啊惡性循環。咁啊，成棟樓都熱，成棟樓都熱，吹過隔離嗰棟。咁啊，成個屋村都熱，成個屋村都熱咧，就成個屋村都要開冷氣，越開冷氣就越熱。咁啊，吹過隔離屋苑，隔離屋苑開咗隔離嗰區，吹過隔離嗰區，吹埋隔離個城市。咁其實呢個就惡性循環。咁點解冇冷氣日嗰陣時咧，係會真係降屋兩度三度咧？因為啲人咧就話：喂，不如咁啊，熱少少忍一忍啦，咁啊唔開冷氣啦。好啦，你忍我忍，就真係唔使開啦嚇。咁啊，所以咁而家啲空氣能咧，其實咧就講少少俾你聽啦。傳統空氣能咧就成個油桶咁大個，紅油桶。飛哥，你知咩紅油桶㗎啦？ 我知。 咁後期咧就 啲屋幾細就唔適宜裝。 係啦，咁後期咧就變咗係雪櫃咁大，就靚啲啦。話要四方圓啊，肉酸啦， 都大喎。雪櫃咁大都 係啦，送俾你都冇用啦。咁而家咧，其實咧就其實我本身做開發嘅，我開發啲智能產品嘅。我啱啱開發咗一部咧就是、空氣能，就係、是、同個煤氣爐一樣大細，同你屋企嗰部煤氣爐而家用緊一模一樣大細。 應該細啲添啊！我見到個面板好薄 嘅。係啦，咁個面板就靚啲啦。咁但係咧，我哋個好處係咩咧？首先咧，煤氣就排熱。我就排冷嘅，我哋开紧用紧嗰啲排冷嘅， 用嗰啲制冷，嗰叫 freon 系嘛？ 系啦，冇错，因为冷热交换啊嘛，做热水咁冷气排出嚟，咁但系今次我哋排出去室外嘅，咁啊排过对面屋啦，对面屋就唔使闩窗吓，因为咧我亦都冇毒嘅，咁煤气排一氧化碳、二氧化碳出嚟，咁啊有毒嘅，咁空气能就冇嘅，咁好啦，到用緊嗰時咧，我哋嗰個空氣能咧就開到細水，好似細水長流都係有熱水暖水，煤氣就要開到最大冚冚聲嘅。咁啊，仲有當然啦，煤氣要俾按金啦，又要俾每個月9.5%嘅維修費啦。咁啊，仲有就係話冬天開嚟沖涼嗰時咧就比較麻煩啲啦。譬如你沖淋濕過身柴木浴露，柴完木浴露之後咧，你再開咧就辣死你為止，跟住就即刻凍死你。咁其實你就要點做呢？就要將佢向住幅牆，就試啱水温，咁你先淋落個身嘅。咁其實呢啲係嘥水、嘥電、嘥時間、嘥能量。咁其實就係咁樣啦。咁而家空氣能咧，我哋做咗出嚟，埋單計咧就比煤氣，而家煤氣就慳咗80%。 會唔會髮型屋最啱用啊？成日長期用熱水。 如果髮型一流啦，髮型屋咧，我哋將個冷氣咧排埋喺個廳面啊，咁變咗咧個廳面都有冷氣啊。 係咯。 咁啊，廳面冷氣都有兩匹啊，慳翻好多電費。 係咯。 冷氣唔使錢。 食肆都啱喎。 好多食肆，而家食肆咧，一個港燈一個中電咧，係資助環保噶。咁佢咧就港燈就大力啲，咁啊可以資助30万至50万。咁你換曬啲環保嘅設備咧，咁佢就會資助你噶啦，俾翻30万-50万電費你扣減噶啦。咁大部分人唔用呢啲環保設備咧，就多數都係換變頻冷氣啦，咁啊或者換 LED 燈啦。咁但係嗰啲細眉細眼都係30几万元，人哋俾足30万-50万你都唔識得攞。咁其實嗰啲咧就有個好處。冷氣就慳咗30%電費，熱水就唔使錢嘅。咁譬如你去沖奶茶咖啡，咁你啲水預熱咗俾你60度，你由60度爬升到90几度去燒開佢，咁你咪慳咗個時間，慳咗個能量咯。咁但係如果今日常温水係20度，20度燒到90几度咧，咁嘥咗個時間，嘥個能量，同埋容易壞啲。那個電費就係咁樣嚟啦。咁而家空氣能其實係普及噶，不過香港人就落後啲，其實發明咗80年噶啦。 好似係咪唔止喎？係咪可以用嗰種叫做咩？叫做係卡洛 cycle 喎， 佢 reverse 卡洛 cycle 喎， 佢都係咁樣叫法啦。咁啊， 嗰個法國佬嚟喎。 係啊，其實呢個咧基本上講白啲就係冷氣機轉出嚟嘅。咁其實而家香港嘅冷氣機咧，一般冷氣機其實正式個學名 叫做空氣能冷氣機、 啊、 不過咧， 空調就係 空調，但係佢正式個學名應該叫可以叫做空氣能冷氣機， 啊、 因為空氣能咧，空氣嘅能量啊嘛，將空氣嘅熱就排走， 將空氣壓縮就變熱能， 咁咧就經過空氣，咁咧將熱嘅就分開，凍嘅就留翻佢，就吹入屋，咁、啊、再將佢反轉，咪熱嘅咪擺落水度，咪變咗煲水咯，係啦，咁呢個能量咧就比較襟，同埋咧空氣熱水比較襟嘅，點解咧？冷氣機一日都開十幾個鐘頭啦。都可以用十幾年嚇、啊、個壽命。如果空氣能咧一日咧一家五口咧開個零鐘頭嘅啫，著機時間個零鐘頭。 會唔會將太陽能同呢個空能結合咧？ 誒、哎，呢、這個正啊！呢、這個叫太空 能。太空能啊嘛， 太空能 即係有太陽就用太陽能，冇太陽就用空氣能。 誒、哎，冇錯。 而家香港有未啊？ 誒、有。而家香港其實我哋本身咧做研發嗰時咧已經裝咗好多噶啦，但係呢個只限喺別墅、丁屋、村屋、別墅。丁屋、村屋、別墅，咁而家咧，其實你話講環保，而家全香港有88% 家庭係用係氣體沖涼嘅，氣體裏面包括1% 係天然氣啦，2% 係石油氣啦，85% 係中華煤氣啦，咁冇辦法啦，咁呢88%氣體爐咧就係、是、喺香港嘅家庭裏面有88% 係用緊佢嘅，咁如果我哋可以換得到空氣能嘅咧，咁當然啦，洗費又平啲，咁空氣又清新啲，咁、那個地 環保啲。 一定環保啲啦，環保節能同埋慳，最緊要荷包慳慳八成、哦。話、就話慳八成，其實唔止噶，煤氣爐越充越貴噶嘛。你今年1000蚊，十年之後咧就唔係1000蚊，就1200-1300蚊噶啦。廿年之後話1300-1400蚊噶啦，因為佢結咗舊，會熱啲，仲會毒啲。咁但係空氣能咧就唔會噶啦。今年200，十年後200，廿年後都係200。即係如果用1000蚊嚟比啊，因為我哋慳80% 啊嘛。同埋壞機情況少啊，呢一個機應該用30年都唔使壞噶。 即係唔使點維修， 唔使點維修。咁而家 咁應該推廣噶咯，應該可以即係如果冇乜人知 呢、這個比較難啲啊，因為而家新樓咧起咗出嚟咧，佢就已經鋪曬煤氣管道。 哦， 鋪曬煤氣管道咧，咁、那個煤氣爐就話送咗俾你噶啦、啊、你買樓嗰時話送咗俾你。咁、啊、當然啦，我哋而家推新樓咧係有壓力嘅。咁、啊、我哋而家推新樓壓力，我哋而家唯有就推舊樓。舊嘅意思，譬如你係用咗個爐，用咗已經係20幾30年啦，咁、啊、我哋就會勸住你啦。劝你换炉啦，你反正换个新嘅煤气炉都要10000-10000+嘅，咁你不如换个空气能嘅热水炉，又系咁上下价钱，咁、哦、你可以悭翻好多嘛。哦、总之计到数，1000蚊就悭800蚊，数就系咁样计啦。 新楼就冇用啊，新楼佢已经全部煤气管。 其实都可以换嘅，咁当然啦，佢哋新楼买翻，我哋而家系同啲新楼尝试去发展商度倾下咯。而家可能可以落入个环保建筑噶。因為我哋屬於喺建築嗰時裝，咁而家都喺度傾緊，而家喺度周旋緊。阿飛哥幫下手推廣下啦，啲好嘢。 因為又話，但係啊，亦都用電咧，電熱水爐唔用 電熱水爐咧，而家喺香港市場好少嘅咋，喺全香港嘅市場咧，得12% 市場用電。呢三十， 但係平過煤氣爐喎，電熱水爐。 平過，但係佢有佢嘅壞處啊嘛。譬如你沖涼就唔夠啦， 會有時會電死人喎。 電死人嗰啲就安全問題就唔講住啦。咁起碼佢就會係沖涼唔夠沖啦，同埋你要預熱咧，你沖涼之前你要拍住個爐，要等，要等半個鐘。冬天就等9個字，沖完第一個之後，第二個又要等9個字。即係如果你一家五口咧，你要用5個鐘頭嚟沖涼。 系 咁啊！个个譬如饮完翻嚟冲凉咧，就要冲4-5個鐘頭噶啦。啊，咁啊，呢个就系电嘅问题。如果你可以话即热啦，三相即热，但系三相即热咧，你好多家庭高楼大厦系冇三相电噶，咁亦都系一个问题。 同埋个火数太高啦。 但空气能咧又唔同啊，1000多火。1000多火就已經可以做到5000多火嘅發熱量，咁如果電熱水器咧就3000火，只係做2600多發熱量，咁其實計起上嚟咧就慳好多啊！即係我哋一蚊當4個幾人錢使， 係啊，好化算啊！好啦，今日時間都差唔多啦，咁啊，我哋聽晚嘅節目咧就係阿林義樂同埋屈偉豪博士同大家講疫情自在啊，而家疫情已經減退緊，可以有一種自在嘅感覺啦。咁就最後嗰首歌咧就係張敬軒唱嘅。8年樹木啊，咁跟住落嚟嘅節目就係那些年張偉基，拜拜， 拜拜， 拜拜。 以上節目內容純屬嘉賓個人意見，與本台立場無關。 联想校友会的周年宴，